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 which is also lesson 175. Now, I'm going to read this article as usual, and then I'm going to explain.The content sentence by sentence. Body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speaking with our voices, we also talk with our bodies. People often move their hands to emphasize what they're saying and to show the person listening to them that they're saying something important. They also make facial gestures, such as raising their eyebrows,or toting their heads at an angle. Listeners use gestures too. They may nod their heads to show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or shake them to indicate disagreement. While the power of speech gives us the ability to make a point, and the tone of our voice indicates our mood, it is our body language that is often more meaningful.than our words. 好，我们现在直接来看文章的内容。Body language. Language 通常呢是一个可数名词。How many languages do you speak? 通常不用 can you speak, 用 do you speak. 你能说多种语言呢？ I speak 5 different languages. 我可以说五种不同的语言， 4 languages 等等。但是 watch your language, 这个是 language 就可以就是不可数的名词，注意你的言辞。Do not use dirty language, 不要使用肮脏的言辞字眼。所以 body language 就肢体语言言辞当作一种不可数的名词要特别记住。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In addition to speaking with our voices, 除了什么以外，上怎么样？ In addition to, 你不见得用 in addition to, 还有一个很棒的用法叫 on top of. In addition to music, he enjoys dancing. 除了听音乐以外，他也喜欢跳舞。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讲 on top of music, T-O-P, on top of music.He enjoys dancing, 也可以这样说法。所以 in addition to, 你可以改用 on top of, speaking with our voices. 除了我们用声音来说话以外呢， we also talk with our bodies. 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身体来说话。People often move their hands to emphasize what they are saying, and to show the person listening to them.They are saying something important. 大家经常会移动双手 move their hands to emphasize what they are saying, 来强调他们要说的话。And to show, 也同时要干什么呢？跟前面的 to emphasize, 不定式短语呢，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对等。同时也展现这个人。什么人呢 ?Who is listening to them? Who is, 省得掉。在听他们话听他们讲话的这个人。展现给他们什么呢这个 that they are saying something important, 或者整个 that 从句呢作为 showed, 那么这个直接宾语。也就是说呢展现给他们说他们正在说重要的话。 哎，老王啊，第一点，我是要怎么样？第二点是怎么样？第三点，最后第十三点，另外再辅助还有一点，一点以外还有一点。哇哦，那这种人呢，叫做 windbag， W-I-N-D-B-A-G， 也就是长舌公。话讲呢是讲个没完的啊，这或者长舌婆也可以这样讲。He or she is a windbag. In other words, he or she is talkative. 话喋喋不休的，我们就这样说。They also make facial gestures. 同时他们也会呢做出一些脸部的一些姿势，脸部的一些表情。They also make some facial expressions. 也可以，你不见得用 gestures, 你也可以 expressions, 面部的一些表情。Such as raising their eyebrows, 比如说把这个眉毛呢上扬了，皱眉毛了，表示不同意的看法了。Or tilting their heads at an angle. 或者是 tilt, 就是倾斜。他们把他脑袋呢倾斜出到某一个角度啊，这样斜着这样看人，你怎么一回事情啊，这样子。所以有各种不同的 body language， 这边这样说了。Listeners use gestures too， 那听者呢也是会使用呢这些所谓的角这个姿势啦，或者是一些姿态等等肢体语言。They may nod their heads to show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他们也许会呢点他的头， nod their heads, 点头， to show 来表现出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他们已经了解了， or shake them, S-H-A-K-E, 也就是摇头， shake their heads. 怎么摇头呢？ To indicate 来表示，indicate 这边就等于 to express, E-X-P-R-E-S-S, to express disagreement. 比如说老王讲说， Well, in my opinion, Mary is very beautiful. 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就讲 这样说，或者是摇头这样子否定的意思。那老王就非常生气，Why so?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In my view,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他就一直在摇头啊，为什么呢？就后来他讲这句话了， She's much more than beautiful. 她比美还要美呀，这样子。Oh, thank you very much. 从来不要讲一句话，那句话得罪人的。That girl standing over there talking to Peter is very ugly. 站在那个地方跟彼得讲话的女孩子非常的丑。U-G-L-Y. 这句话是伤人的。要记住。记住这样这么说。All girls are beautiful. 所有的女孩子都是美丽的。但是呢，然后下面就是一句话。But,Mary is more so. 玛丽更美啊，你要记住要这句话。More so, 那个 so 就是代替的原来的形容词 important. 所以记住，女孩子都是美的，没有丑的啊，特别要记住。好，男孩子随时随地都有丑的，那倒无所谓了。好了，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While the power of speech,gives us the ability to make a point, and the tone of our voice indicates our mood, it is our body language that is often more meaningful than our words. 虽然呢，我们讲话 speech 就是演讲，这边是代表讲话，这种力量呢 gives us the ability 给予我们的这种能力，我们的言辞的表达的力量给予我们这种能力 to make a point， 可以呢做一个重点表现的一个重点， make a point 表现我们的重点。比如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团结。好，这句话呢就讲起来很有意思了，这样子。Now, we must stay united. 他就讲 stay united, U-N-I-T-E-D. 所以我们的语词呢可以表现我们的重点。And the tone of our voice indicates our mood. 而且这种语调，我们讲话这种语调，我们声音的语调也呢表现出 indicates 就等于 shows our mood 我们的心情。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 馒头，我今天不想吃任何馒头。 I don't feel like eating any 馒头。 馒头就是老外的一定听不懂。那么叫 steam breadSTEAM 加 ED, steam bread, 蒸过的那种所谓的 bread, 面包，哦，就是馒头，它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话的语调呢也可以展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心情。可是呢，虽然是如此， it is our body language that is often more meaningful than our words.It is 加名词，后头放关系代词那个 that 就等于 which。 那翻译的时候先翻这个定语从句，也就是这个关系代词所引导的定语从句，再翻前面的名词。好，你看啊， It is our body language that is often more meaningful than our words。 他说往往比我们的文化，就比我们的文字更具有意义的却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啊。这句话这么翻，所以以后你讲 I love you, 你怎么翻这句话都是我爱你。然后呢你要想讲一句话，我爱的是你，这句话英文怎么说呢，就要用 It is you whom I love, 或是 that I loveThat 可以代替 whom, what is which. 我爱的是你啊。同样的，爱你的是 爱你的是 爱。这句话 It is I who love you, 爱你的就是本人。所以这句话我们就用叫做强势句构，相当棒的。所以先从后头的定语从句翻译。翻译的时候，经常比我们的话更具有意义的却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呐。好了，我们现在这句文章呢，非常的短，这篇文章，但是这个 mood 我要稍微说一下。He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ith us? 想不想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啊？ No, no. 他甚至这样讲， Nah, 不不，就是 nope, N-O-P-E, nope. 也就这样。Murder me, 下面讲的话了。为什么呢？ It is often I that paid the money. 常常付钱的都是我呀，这样子。所以我才不跟你们去呢，这样子。他说这句话。I'm not in the mood for a movie. 我今天没有心情看电影。I'm not in the mood to go to the movies with you. 等等这样。To be in the mood.For something, 或者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个用法是相当棒。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把这篇文章念一下。In addition to speaking with our voices, we also talk with our bodies. People often move their hands to emphasize what they're saying, and to show the person listening to them that they're saying something important. They also make facial gestures.Such as raising their eyebrows or tilting their heads at an angle. Listeners use gestures too. They may nod their heads to show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or shake them to indicate disagreement. While the power of speech gives us the ability to make a point and the tone of our voice indicates our mood, it isOur body language that is often more meaningful than our words. This lesson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ody language. Of course, you know, we keep talking,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understand us. So we use words quite often. However, our body language plays a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You may keep quiet, but your facial expressions can show your mood. Sometimes you use hand gestures also. So, these gestures are what we call body language. It implies someth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by our, you know, listeners or by our friends. So, in other words, body language plays a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on. 好，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好，我们就用这样的 paraphrase 的方式给大家来做呢这个示范。好，我们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I was born and I die with a rebel heart. I won't apologize for the way that I shine. I'm a work of art. I wanna find that deep dark kind of love that you might have.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body language. 现在我们就来看语法重点。第一，解析本课第二句啊。People often move their hands to emphasize what they are saying and to show the person listening to them that they are saying something important. 在这个句构中呢 people 是当主语 often move their hands, move 是动词及物动词经常会移动他们的双手挥动的双手 干什么？表示目的 ，to emphasize 来强调 what they are saying 他们所说的话。And 是并列连词，那么是连接另外一个不定式短语，跟 to emphasize what they are saying 形成对等，同时也向对方显示这个对方的 person 什么人呢？这是一个分词短语 who is listening to them， 也就是 the person 就听他们讲话的这个人。对他们显示什么呢？后头是一个 that 引导的这个名词从句，做呢直接宾语，就是呢显示向他们显示说什么呢？ That they are saying something important， 他们在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看的是相当的那种清楚。我这边我就不再说了。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复习一下强调名词或代词的强势句构。It is 加名词或代词，然后后头要加关系代词 who 了 whom 了 which， 它均可以用 that 来代替引导的定语从句。像为强调之前 I love Mary 怎么翻译都是翻成我爱玛丽，现在强调的是主语 I， 爱玛丽的是我，你就讲 It is I who love Mary 或者是 that love Mary。 那么同样的，我爱的是玛丽， It is Mary whom I love or that I love。同样的 ，It is music which beautifies one's life。由后头往前面翻译，美化一个人的生活的，就是什么呢？音乐。好，同样的 ，It was Peter who was at fault， 犯错的，有错的 ，be at fault 有错的，就是彼得。当然，你也可以说 ，It was Peter that was at fault。所以这个用法很简单，所以本课最后一句也就采用了上面所说的强势句构。It is our body language that, what is which, is often more meaningful than our words. 可是呢，我们就这样说，是比我们的话更具有意义的，却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啊，就倒过来这样翻译是最好的，这样翻译。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告诉他， 你没想到的问题 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解英语的英文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of human emotions. 好，那么这个演讲的题目呢是人类情绪的历史。啊，我觉得他这个角度如果说去找一个选题去研究的话，这个角度找得很有意思啊。 人类的情绪不就是喜怒哀乐吗？ 对啊，它还有个历史呢。 难道我们人类以前的喜怒哀乐和今天的喜怒哀乐是不一样的？ 哎，那咱们就听听看啊。The speaker Tiffany Ward Smith, who claims herself to be a cultural historian, i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Human Emotions, which tells the stories of 154 feelings from around the world. 哦，说这个演讲者他是一个文化历史学家。 哎，他写了一本书。 The Book of Human Emotions. 哎，他就讲述了人类啊，世界各地的人类154种情感的故事。 154种情感啊！ 他还居然有零有整的。 154 feelings. 哎，你现在让我想不同的情感，我只能想到喜怒哀乐呀。 四个 四种 是吧？ 还有别的？ 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听。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9 countries so far. 啊，这本书已经在九个国家出版了。 She is currently a Wellcome Trus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the Emotions a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你看这正儿八经还是一个很学术的机构的这么一个研究人员。啊，他目前呢他在的研究机构叫做 Wellcome Trust。啊，就是欢迎信任这么一个研究中心，它在哪一个大学呢？是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she was educated at the universities of Cambridge and London. 啊，她上过，本人上过两所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Her writing has appeared in The Guardian, the BBC News Magazine, and The New Scientist.啊，他的书呢还有他的这个写的文章呢是被登在 Guardian， 这是英国的卫报，还有呢 BBC 新闻杂志以及新科学家。 In 2014 she was named a BBC New Generation Thinker， 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 BBC 新一代思想者的头衔。 In her previous career she was a theater director哎，你看这个人他跨界跨的也很广哈。之前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是一个舞台剧的导演。那么这个人你听就知道他肯定是英式的英语，口齿非常的清楚。About the speech, the words we use to describe our emotions affect how we feel, says this historian Tiffany Ward Smith.And they've often changed, sometimes very dramatically, in response to new cultural expectations and ideas. 他说首先呢，我们去描述感情的这些用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这就是演讲的这个人叫 Tiffany, 这个文化历史学家他的观点。并且呢，这些词呢还会随着各种因素去改变，而有些时候这些词呢会改变得非常的快啊。它呢会是因为什么去改变呢？ In response to new cultural expectations and ideas， 它是来响应新的文化的预期和观念来做改变的啊。听起来很抽象的样子啊，一会儿我们在具体的来听这个讲座的时候就知道了。Take nostalgia, for instance. 有这么一个词叫 nostalgia, 怀旧的，思乡的。这个词 first defined in 1688 as an illness and considered deadly. Today, it's seen as a much less serious affliction. 在1688年这个词最先出现的时候啊，给他下的定义的就是指一种病，是一个病态，而且这个病是致命的。而今天呢，这个词其实没有这么严重了啊。你不说这有一个人思乡，你就会想到这是一种病，能够死人的事儿 啊， 明白吗？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是这样的，在1600几年。In this fascinating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learn more about how the language we use to describe how we feel continues to evolve and pick up some new words used in different cultures to capture those feelings, fleeting feelings in words. 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呢，描述人类情感的这些语言，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进化之中的。 没错。 所以呢，我们要挑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词，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出这一些新的描述情感的词， 对， 来逐一分析。 而且这个 speaker Stephanie investigates the hidden cultural forces which shape our emotions， 他还会去研究一下隐藏的这些文化的力量，这个他会其实是会塑造我们的情感啊。所以你看，这确实是一个又有文化的领域，又沾了历史的边儿。好，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放一下，这个听得很清楚，生词也不是那么多。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叫 troubadour 啊，这个如果是听托福考试听力的同学呢，比较熟悉这个词 troubadour， 在一个讲座中，介绍文学作品的讲座中还专门出现过，它是游吟诗人的意思。下面一个词是 nights 啊 ，night k n i g h t， 不是晚上那个词，比晚上那个词呢多了一个 k， 在一开始开头多了一个字母 k， 它的发音是一样的，都叫做 night。那这个 night 是什么意思呢？ 是骑士，就是欧洲中世纪那种，你想带着盔甲拿着枪啊，特别善战的那样的武士啊 ，night。 唐吉诃德。 那都差不多吧， 他想象中那个骑士。 好，再往下一个词叫 dismay， D-I-S-M-A-Y 啊，它是气馁沮丧名词啊。那这句话这几个单词出现的这个句子我给大家读一下。 What if I was to tell you that in the 12th century some troubadours didn't see yawning as caused by tiredness or boredom like we do today but thought it was a symbol of the deepest love or that in that same period brave men knights commonly fainted out of dismay。 好，他说在12世纪的时候呢，游吟诗人并不把打哈欠这件事认为是由于疲劳和这个觉着无聊才会出现的一个举止啊。我们今天就会认为了，人一打哈欠肯定就是觉得很 boring 啊，很这个很疲倦。 But at that time they thought it as a symbol of the deepest love。 那个时候打哈欠代表了 最深的爱，我的妈呀！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代表最深沉的爱呢？ 是很奇怪吧？所以我们不生活。